午的5:05，欢迎各位锁定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来到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我是袁一。然后呢，我也要依次介绍一下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哈。首先是我旁边的，我们今天邀请来的 DIY 小能手维维，欢迎一下。 大家好，我是维维。 还有我们的嘉宾区的来自金宝贝的，也是我们老朋友 LC。 大家好，刘好 LC。 哎，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从场外听起来我们的广播以及看我们的视频的时候听我们的声音是不是正常。总之我现在的耳机里面可能是因为快要过年的感觉格外的空旷，就像最近的北京城慢慢开始发生的这个变化一样。如果您在收音机前或者是在网络那头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声音方面感觉不太舒服的话，可以及时通过我们的互动的平台来告诉我们。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依然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和我们产生互动啦。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天寒地冻，这样的大冬天小朋友们很难长时间的在户外去玩耍，那么做父母的要怎么样想招变出花来陪他在室内去玩呢？如果最近您也被这样的困扰这样的难题所纠缠的话，那就要看我们这期节目，来听我们这期节目，因为我们现场三位都各怀不能说鬼胎，对，我差点说你们 绝技， 非常好， 及时想到一个合适的词， 对，各怀绝技，到底要教你们教我们的辣妈酷爸们哪些绝技哪些技能呢？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就对了。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在家里面哈天寒地冻的时候是怎么陪孩子玩的，可以通过图片的方式包括一些文字的解说来告诉我们。联络的方式新浪微博活力九八二，微信的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让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潮流风向标。我们在今天的第一条资讯当中要推荐给各位的是一个手工 DIY 的小视频，这个视频呢教大家用1分12秒的时间来做一个皮影戏小剧场，感觉非常神奇哈。不知道大家看完以后是不是就会做了，先看吧好不好？ 好 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回归到咱们父辈他们那个年代的玩的一些娱乐项目当中，你想自制皮影戏小剧场吗？看看有多神奇。如果给就是这个手工的这个难题以5颗星作为一个级别来衡量的话，维维你作为 DIY 小能手能跟我们评价一下这个家庭皮影戏小剧场？ 我觉得得4颗星，因为我觉得用的工具还挺多，比如说硬纸壳儿啊、剪刀啊、胶水啊，还得来回来去，还有包括还有布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做起来还是挺耗时间。 在我看来，这根本就是7星啊！ 以5星为标准吗？ 就是超过5星的标准了，已经。LC 可能刚才没有看到这段视频哈，但是放心，各位辣妈苦爸们，今天我们要在现场教各位的都是简单易学的。 没错， 因为我就是手残一族，所以我都能学会，你们肯定没有问题的。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潮流风向标哈。接下来的话题，我们来看一下二胎家庭，也是目前在社会当中比较多存在的一个家庭情况。二胎家庭当中，老大和老二出现矛盾，父母要如何去衡量对于这两个孩子的教育，已经成为了家庭教育当中一个很大的难题。LC 在我们即将要分享这段视频之前，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其实很多矛盾的原因都是出在比如老大，就是尤其是有老二新生儿降临到这个家庭之后，然后他发现自己受到的关爱或者关注度其实是减少的， 因为有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才让老大的心里觉得或多或少有一点不太舒适。所以如果有老二降临到自己家庭之后，应该更多的其实也要关注老大的情绪。如果买礼物的话，一定是先给老大，甚至他的礼物可能比老二还要更好一些。 对，大家会反复强调说老大一定要给他更多的关注。 嗯， 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并没有老二的存在。 对， 而老二出生的时候就老大就天生已经存在了。 是的是的， 就他们的心理的那个平衡感是不一样的。 嗯， 可是当老大或者老二或者他们同时犯了错误的时候， 嗯， 爸爸妈妈应该去批评哪一个，教育哪一个，是都应该同时教育还是怎么样，这个事情也很难抉择。 是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这段视频。这个妈妈呢，她平时可能工作会比较忙， 嗯， 她就邀请就是雇了阿姨来家里面帮自己带孩子。 嗯， 然后可能也是因为阿姨的这个水准不太稳定， 嗯， 她也经常会换阿姨，所以可能导致他们家的孩子在这方面安全感会相对缺失一些。 嗯嗯 嗯， 嗯。 而在有一次老大和老二发生争执以后，她自以为这位妈妈自以为自己处理对了， 嗯， 可是在相关的儿童专家看来，她这样的方式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说哦，他不是故意的，然后你接下来说的一句话会让两个孩子根本分不清楚到底自己的行为是对的还是错的。你说了什么你记得吗？ 你要和弟弟道歉。 然后你转过身，你给弟弟说你要知道躲一躲，姐姐的车不就不撞着你了吗？ 啊，对，我认为这样的话海洋心里就不会很难过了。 他刚刚知道自己错了，然后你反过头来这边来批评的是谁？批评的是弟弟。你的这个语言让海鸥的感受是什么呀？你在你的内心里面没有对是非的一个判断。 就是孩子一直莫名其妙的哭闹。 其实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说在早期的生活当中，对于孩子来讲，有稳定的照顾人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海洋身上的安全感最早是由于家里陪伴他的人不稳定，那么现在就是由于这些错误的语言让他心中没有一个判断。经常有人说我现在手上就这一副牌，关键看你怎么打。 我自己和自己说过，就是接受，就是既然是这样就不行。 到妈妈的情绪会非常的激动，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会中途离场。我给了她一些时间来整理自己，她频繁的更换阿姨，对她的安全感的损伤特别大。所以海洋她在面对不同的阿姨的时候，她只学会了一个方法，就是你们都在变，那我不变，我就用同样的一个态度来对待你们所有的人。他用哭闹的方式想要吸引你们的注意力，但是随着弟弟的降临，他的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状态被激发得更厉害。你在内心里面其实特别想做一个好妈妈，但是你又觉得很厌烦，为什么我要这样？ 对， 所以我感觉你在回避。 嗯，因为可能时间长了以后 你也麻木了。 大概能够理清楚这个家庭的关系和问题所在了吗？ 嗯， 老大长期是在阿姨频繁更换的一个不安全感下成长的，嗯，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下面又降临了一个弟弟。 嗯， 然后弟弟和他其中有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人同时犯了一些错误。 嗯， 妈妈批评完弟弟以后转头也指责了老大，所以老大长期一直处于一个就是以哭闹作为解决一切办法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一个方式。 嗯，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生活当中或者我们身边不算少见的。 对，这个其实孩子出现这种状态就是因为养育者不是固定，因为孩子的哭闹以不变应万变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 嗯， 就是这个家庭频繁的更换就是照看他的人之后，孩子自然而然的一种应激的方式。因为他在跟每一个新的人接触的时候，其实都是一种重新在适应一种社交的状态，所以这个孩子觉得变化太快了，没有办法，那只能做出这种选择了。 是的，就是孩子其实他会顺理成章的知道说哪个是我的就是第一养育人，就是妈妈或者是爸爸，这他一定是能够理解的。 是的， 可是呢，爸爸妈妈长期不在我的身边， 嗯， 而我身边跟我相处时间最长的那个人却一直在换。 对， 所以那我要怎么去保护我自己？ 嗯， 我要怎么去跟他相处？ 嗯， 去跟他打成一片。那小朋友他会的表达的情绪的方式就只有哭这一种。 对， 其实也是一种在释放，在试图想解决，但是他又没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只能用哭来表达自己的无奈也好啊，就是期待问题被得到解决的一种状态。 嗯，那您觉得说如果身边遇到这样的情况，孩子在家不停的哭闹，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固定一个养育者吗？ 固定一个养育，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固定一种就是 养 育的方式。 嗯哼， 就是 您说的这种方式是指什么方式？ 比如对于孩子，比如刚才那个视频里边有说孩子做什么事情对与错，然后有这种区别，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有没有规则的？就是这个规则是否能让孩子找到规律？ 对，所以这个人如果不能固定的话，那所有和这个孩子接触的这些家长，他们所奉行的教育的方式， 对， 他们的规则一定是统一的标准， 对，这样孩子至少他有一条，他就觉得啊，我只要如何做到什么地方的时候就是好的，什么事情是我不可以做的，他如果在这个有范围里边，他安全感反而会强。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最初的一个是非观念。 嗯，是的，是的。 蕾蕾，你小的时候在你们家是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允许发生的吗？ 绝对不允许， 或者是爸妈会不让你做的，有一些这种底线性的事情？ 这倒没有， 就他们家是属于就是氛围，对，氛围比较轻松的。但是因为也确实是维维是一个比较省心的孩子。 嗯， 但是我觉得一说哭吧，我想起我以前在幼儿园太小了，可能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人陪着我，在因为太小，阿姨啊 上幼儿园太早了，对不 对？ 对， 然后都不会看你，你就只能一个人在那干着哭，很惨很惨。 所以很多小朋友哭都是为了吸引大人的注意。 对， 是的。那没有人关注你，你还会继续哭吗？ 我就一直哭，就哭出了名，在整个幼儿园。 你知道七月份生的人，七月份生的人，他的戏是比较足的，内心比较敏感。这是我们给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哈，我们的辣妈哭爸们忙于工作的家长们一些小小的建议：如果你没有办法稳定的陪伴你的孩子的话，至少你要保证你们在教育时候的这个标准性是一致的。 对对， 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接下来的潮流风向标，我们要关注到的这个育儿知识呢，也跟谁来带孩子相关了。对吧？年轻人，中年三十而立的我们，都需要去工作养家，也要在有孩子之后依然做更好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除了让阿姨去雇别人来带孩子之外，可能老人就会参与到你的生活当中来帮你搭把手。那这就会遇到一个度的问题。就老人到底参与多少，是全权参与呢，还是说真的只是搭把手？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哈，这个该不该让老人带孩子。 已经耽误了倩倩五年的时间。 耽误什么了？我爸妈给他养得多好啊，长那么高的个儿，健健康康的，差哪儿了呀？ 脑子和心， 瞧你说的，咱闺女像白痴似的。 如果再继续下去，离白痴已经不远了。 老人的育儿观念很难跟上年轻人的步伐，但是年轻人又经常不得不请老人来带孩子。那么孩子到底该不该让老人来看管呢？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 首先呢，老人带孩子比较艰辛；第二个呢，老人呢又有育儿的经验，方方面面呢考虑的比较全，比较周到。第三点呢，老人带孩子呢，他会和街坊邻居还有小朋友带出去玩的机会是比较多，时间上相对自由一点。老人带孩子是比较细致的，就保护的比较多，就是抹杀了孩子的一些就是他自己能跑跳这样的身体上的一些限制。第二个呢，老人带孩子的时候呢，跟他说的语言沟通就会比较少，让孩子呢自己去玩的活动是比较多呢。第三，比如说老人的身体可能不好，出现这一类现象的话，那他孩子的活动空间就会小，限制了孩子活动的范围。长大以后呢，就会导致这些孩子比如说胆小呀，或者适应社会能力差呀，或者就是说还有就是说人际互动这块也是需要来加强的。所以呢，老人带孩子利弊都会有，那我们呢还是会尽可能的家长就是自己的孩子的爸爸妈妈和老人来沟通好带孩子方方面面的一系列的问题就可以了。爸爸妈妈和老人教育孩子的一个观念会有很多的一些出入， 因为毕竟老人呢是上一代的人，他们的教育的方式方法呢，哎，也是不能说是陈旧，也就是说他的方式方法是有限的。而新时代的爸爸妈妈呢，又有一些新的教育的方式方法，那这样子呢，两个人的两代的教育之间呢，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所以呢，我们的爸爸妈妈呢，要静下来去跟老人去做一个互动，做一个沟通，说现在的孩子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子一个程度，我们的小朋友呢，哎，我们家自己的孩子他的优势是在哪儿，他的不足是在哪儿。其实呢，现在老人呢都希望自己的孙子，哎，外孙是一个健健康康的，快快乐乐的，而且呢是一个聪明的宝贝。这样子的妈妈和爸爸跟老人去沟通的时候呢，很乐意接受爸爸妈妈给我们老人提下的一些建议，就是主要就是说不要带情绪或者带着指责的口吻去跟老人沟通。那现在的老人呢，如何用科学的方法来带自己的孙儿或外孙子呢？首先呢，第一点，老人呢要以平常的一个心态，就像带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要该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做，不应该包办代办太多。这样子包办代办的太多呢，就会抹杀了孩子一些能力。第二点呢，老人带孩子的时候呀，应该给他不同方方面面的刺激，不要怕脏呀，怕碰着磕着，只带孩子给他一个安全的范围之内，让他自己去体验所发生的所有的事的过程，这样呢，孩子呢就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 想的都对，道理我们都懂。刚才私下里也在说，就是很有道理，就是你会去跟老人说，或者老人也会来，你可以把这段视频转发给你们家老人看，说爸妈不能怎样怎样，不要代办包办太多太多。 嗯， 他就说我没有啊， 对， 你看我放手了呀。那很有道理。 嗯， 然后你也不能说你就没有，你我就是没有，不你就有，我就是没有，不你就有，这肯定不行，这是一个无限循环。所以他意识不到这个怎么破。 嗯，就是有时候因为有冲突，是因为两代人的教育理念是有冲突的，就是还是有代沟，所以就是要把可以试着就是把问题更具体下来，比如具体到什么事情你可以让他做， 比如说那天我们家孩子摔了个跟头，老人家就立刻说我打那个地，那个地就说话，我就立刻说这个不可以，我说妈不要这样。然后我就会转头跟孩子说，我说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走路没有看好，没有小心，你自己要对自己负责任。没有人，你摔了跤没有人会替你负责，但是妈妈会心疼你，妈妈可以抱抱你。可是你下次还是要自己小心，因为路是你自己在走。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必须要细化到这样的情况，就是事情当时发生了，不要说碍于面子说我算了，但是很多时候真的是碍于面子。所以就是说话一个方式也比较重要。 对，对，具体到事情，而且这个没有说我沟通一次，可能跟老人沟通一次就能完全做到，因为我也理解，就是隔辈人就是疼自己孙子孙女的时候，他控制不住，就是我们也是很理解老人 控制不住我自己。 对对，就是也能理，你是很爱这个孩子，不希望他受伤害，但是就是还要跟他反复强调， 对， 就是重复次数够多了也能接纳。 所以跟老人沟通的这样的次数和频次，不亚于跟一个刚刚会咿咿呀呀说学说话 的 小朋友再重复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有耐心，充满爱心才可以。 注意你的语气和状态。 是的，潮流风向标，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资讯环节就是这些了，稍后我们继续。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是母婴的环节，会有辣妈正传的主题哈。辣妈正传今天讲的是寒冬天寒地冻，在室内到底要陪我们的孩子们怎么玩，我们现场的 LCS 新宝贝的资深的早教的专家，还有我们 DIY 小能手维维，还有我袁一，我刑警辣妈，我们三个人一起来教大家一些可以在室内想尽办法变出花来陪孩子玩的很多绝招哈。所以各位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在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和联络。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可以把自己在冬天当中怎么样在室内陪孩子玩的一些照片啊、文字啊分享给我们的以上的两路平台，微博或者是微信都可以。我们先来看看，已经有网友把图片发过来了，这张图是一个1岁3个月的红豆的妈妈发过来的，她 他妈妈说上着班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此时此刻红豆在干嘛呢？他在家一天一天的会不会很无聊啊？然后后来他们家就安了摄像头，然后包括家里老人的描述，以及到了周末的时候父母自己在家陪孩子的体验，发现这孩子虽然才1岁3个月，但是每天的生活非常的不无聊。据说整个客厅都是游乐区，永远不缺的就是玩具，比如把玩具厨房整个推倒，再样样捡起来。 嗯， 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就是不停的拆搞破坏，然后再重新组装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然后包括自己的臭脚丫也可以玩半天。就是腿玩黏是吗？欢迎我们的辣妈酷爸们，可以把自己哈冬日里面宝宝在室内玩的一些你们创造的小游戏呀，或者你们经历的一些亲子的时光，通过图片和文字的方式分享给我们的新浪微博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第一个时段暂时就是这样了，稍后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我们有更多精彩内容要现场和你们来分享。 剧里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啊、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

好，那说到这里呢，想必大家这个假期已经计划好了要去哪里，不管去哪里总是要吃好喝好玩好，祝大家节日快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这些可以在北半球寒冬腊月的时候去到热带地区的朋友们，拜拜。我们今天拯救的是和我们一样在北半球的朋友们， 就是。 所以在这样的天气不太好，外面太冷，要么就是可能空气没有那么清新， 嗯 啊，阳光也没有那么充足的时候，在家里面，通常家长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陪孩子来虚度啊？不，共度欢乐时光， 就是虚度光阴嘛。就是因为一到冬天，其实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活动量少。 对， 然后就是跟不上的话，其实吃的东西并没有减少，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会经常问怎么睡不好觉啊？就是说就是吃的多，动的少。对， 嗯， 所以就是在家里边，其实可以做一些有关于孩子体能上的活动，因为大家总是在觉得家里面碍于场地没法做。 对， 今天就教大家一些切实可行的。只要你有1平方米的地方就可以完成的项目。 怎么样怎么样，我们每周二的健身环节经常会说上班族没有场地没有健身房没关系，你的办公桌就是你的健身房， 就是， 好了，接下来家里没有游乐园没关系，只要有1平米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这个1平米打造成孩子的欢乐园， 只要1平米， 就是这种广告语是最有吸引力的。 slogan 走过错过轻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对，1平米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来来来，试一下。 这个呢是比较小一点的宝宝，我们说1岁半以下，因为他们现在处在一个学步期，然后学步期主要就是锻炼到他们的下肢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就是比如你要双手扶住孩子的腋下，然后把他稍微的往上抬，然后脚要离开地面，然后在他脚平行。 咱们现场不是应该有娃娃，那些娃娃都去哪儿了？都被幼儿园老师带回家了，放假了吗？好，没关系，那你接着说。 Pretend 这个是一个孩子。 好的，这个孩子长得好，方方正正。 对，需要有一点想象力啊，家长们。然后呢，这边是一孩子，然后他桌面呢就是当他地面吧，离开地面，然后他前面放一个球，然后你要做的就是举着孩子，他其实如果看到这个球的时候， 他就会想去， 对，他有意识的想去踢腿，但有的时候家长会误会怎么踢，就是家长拿着孩子揉往出甩， 其实甩是不对的， 对， 脑子可能会有点问题， 因为你只是把孩子当成了击球棒，就是对于孩子自己的锻炼其实没有什么更好的体验。 对， 其实你在做的时候就把他悬空摆在那儿，让他一定是眼睛注意到我脚下有一个球，然后你就看他不一定把球踢到多远，你只要发现他脚尖或者腿部有微微的有用力的状态，他已经在锻炼了， 就是也是一个眼角的协调。 对对，眼角的协调。然后第二个，他你想要把腿悬空抬起，就像我们在你想你手抓单杠抬腿一样，其实也会练到他腹部的肌肉 核心的力量。 对，核心力量，所以孩子的协调性也会好。 是的， 对， 你知道就是对于这种小孩子，因为我们讲的是1岁半以下刚刚开始刚刚走稳的刚刚会走路的孩子，这种你看似很简单的机能对于他们来说是人生的一大步。 对， 我最近一次听到小宝宝们讲核心是什么时候，玩滑梯的时候，在金宝贝上课，老师说这个滑梯可以锻炼宝宝的核心，我突然就惊到了，你知道吗？ 跟我练的一样， 我自己在健身，我想说妈呀，我也在练核心，你都开始练核心，哇，真的，我们的童年太不一样了。你的童年已经拥有了核心，在1岁半的时候，我到25岁才知道自己有核心。 被拍在沙滩上的感觉怎么样？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这个游戏很简单。 对， 其实你稍微玩那么个10分钟，家长也会累。 对，就是 也锻炼到了你的核心。 哎，有一个就是什么样的时间合适呢？就是大概是4句歌的时间，家长就可以把孩子放下。 所以可以配着音乐一起来。 对，比如就一句就可以，可以教大家一下。 还好，还好。 就是词就是。I kick the ball to you. I kick the ball to you. 对，I kick the ball to you. You kick the ball to me. 如果对面就是如果是对面啊，其实也无所谓了，因为就是 有两个家长一起来配合。 如果就这是如果有一个 partner 那就更好了，面对面一起来， 对， 然后就可以唱这个歌。I kick the ball to you. You kick the ball to me. 就是放下， 重复两遍就可以了。 对，这样家长的那个手臂也可以。 休息一下。 对， 对， 对， 对， 来，家长朋友们，这样的动作呢，一次做4组，每组之间间隔20秒。 对，这是一个无氧运动。 对，你的 三头和二头也可以练到。 然后一定注意的就是，有的家长非常要求这个一定什么效果呢？必须好像球踢到很远才叫踢， 或者一定要踢进某一个假想中的门。 对， 对， 对，这个是大人的游戏。切记，孩子的游戏就是刚才我说的，只要你看到他脚步有微微的向前的趋势，他已经在用力了， 是， 这是孩子的运动就 OK 了。 对对对，这就已经很棒了。 对， 这是第一个 LC 教给我们的一岁半左右的宝宝可以和家长一起来完成的。当然可以是一个家长，然后对面呢可以是另外一个家长，或者可以放一个玩偶在那儿当守门员呀， 对 对 对， 也可以假想出很多的伙伴嘛， 对， 也可以把娃娃摆一圈嘛，依次踢给他们嘛， 对，叫他们的名字， 对对对 ，I kick the ball to Jimbo somebody， 对 对对对对，这是今天教给大家第一个可以在家里面陪孩子用一平米来打造足球场的游戏， 对，核心肌群， 对对对对，以及成年人的肱二和肱三头， 没错，同双赢。 对对对对，接下来一岁半左右的孩子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空间感的游戏可以来玩吗？ 有的，在家里边其实做空间感最容易的就是你可以拿一个单子，比如床单那种东西，把你和宝宝都罩在里边。 哎呀，这个游戏我们家孩子太擅长了， 超，而且他很喜欢， 超喜欢，都不知道点在哪里，我只能配合他一起傻笑。你先教大家，先教大家。 对，有一小 tips 就是，尽量是这个床单是可以盖住你们两个人的，都 cover 的， 稍微大一点， 对，大一点的床单，然后就是落下来好像一个帐篷一样的状态， 然后轻一点，不要这种大棉被。 对对对， 你说的对， 一定注意生命安全第一，然后再生产，好吧？然后第一个玩的就是很简单，就是因为家长的头部是比孩子高的，所以你其实有一个支撑，像帐篷的那个支架一样， 也并不会 对。然后先让孩子去适应一个比较小的暗一点的空间，然后他适应之后，第二步带他做的就是，比如你的双手可以拍，用手背往上 撩他， 对。让他看到，哎，我好像这么一拍的时候，原来这个空间会有起伏的变化，左右拍呀，上下拍，但是记住幅度要慢一点，让它起伏大一点，就是让孩子有机会看到，哦，上去了，你这样一拍的时候会上去，然后什么时候降下来，然后多去重复几次，然后他就对一个空间的大小变化有了一定认知了。然后你也可以在里边跟他玩一些游戏，比如唱歌啊，然后有一些球的游戏呀，你传给我，我传给你，就是因为你传的过程中，空间其实还会随着玩具就是滚动的这个角度不一样，也会发生变化。 嗯哼，嗯，你知道就是金宝贝有一个很经典的游戏，就是家长围坐一圈，小朋友们到那个中心圈的里面，然后家长拿一个彩色的降落伞，就是一个比较薄的轻薄的一个袋子吧， 对， 布吧，彩色的布，然后大家围成一圈，把它这么拽起来，上下这么撩，就像上下起伏的降落伞一样，然后小朋友就坐在那个圈子里面，然后抬头看这个，哦，起来了，下去，起来了，下去了。然后这个游戏做多了以后呢，等到到了家里面，我们家孩子把它 copy 成什么类型，他特别喜欢模仿大人，他不想要去感受小朋友感受的东西， 对， 他要模仿大人，拿起自己的纱巾被就开始这样抖，就跟晾衣服之前那个抖动是一样的，然后抖完以后往自己头上蒙，蒙完以后自己拽下来，然后就开始乐，还会跑过来蒙到你头上，你自己不摘他就给你摘，他就会把自己所有大人要做的工作全部都做完了。就是这个游戏是我们家最传统最经典和最常玩的游戏，就是屡试不爽，一玩就能乐， 好棒，因为每一次他都找到成就感。 对， 而且他升级了，就是之前如果他只是在当孩子的状态去玩的话，他只是在 观察这个 因果，就是他怎么就上去下去，但是他一旦开始他换角色了，换视角了，说明他想的东西多了，他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去控制。 对， 真厉害了。 但是我想说孩子有点太早熟，一岁半去扮演35岁的角色我觉得不太好，长得太着急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怎么样，一岁半左右的孩子在家里面可以跟家长一起来互动的游戏我们已经教了俩了，大家可以这个在脑子里面稍微温故一下哈，然后稍后才能知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开始动手了，当然我们也会在这个时段结束之前再来跟大家来重复一下我们这个时段教给大家的一些小的游戏的方式哈。接下来要教大家做的这个手工其实跟我们在家里面可能经常会用到的或者说睡前有关的，就是睡前故事或者绘本，对吧？蕾蕾小时候我记得你跟我经常讲过，你会黏着爸妈说睡前一定要讲个故事，是你吧？ 是我吗？可能吧，但我一定会睡前背首古诗。家长那时候不是很流行背古诗吗？ 超惨， 一天背一首，然后定期来检查你。 背不下来不让睡觉。 那倒不至于。哎，唐诗三百首我天天翻，然后我 怎么样？现在会多少首了？ 就记住一首，第一句话还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那是唐诗吗？ 那是唐诗。 后面是什么呀？七六五四三二一吗？ 就记住这一句。 好吧，不管怎么样。绘本还有故事书其实是家长和孩子比较会容易去发生这个亲子关系的一种方式哈。那怎么样能够让一本可能已经翻了很多遍的书增添一些小的亮点和小的趣味性？可能我们今天接下来要用五分钟时间教给大家的这个手工就真的很有用了。我手里有一沓彩色纸啊，非常多，然后剪刀啊，胶棒啊，小的细线呀，来吧，交给我们 DIY 小能手维维来交给我们，先给我们成品的展示一下好不好？ 这个就是一个小书签， 啊，就是怪物或者是鲨鱼的形状 的小书签， 是是， 然后咱们做好了就可以，比如说 套在这个页角上， 对，哎呀，飞出 做一个标记，对，因为我们这儿有风哈，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今天读到哪儿了，把这个小书签放在这儿。明天从这儿又重新再继续开始，嗯哼，做起来会很麻烦吗？ 其实一点儿不麻烦。 需要的材料我们一起做 ，LC 一起啊。 其实就是需要一张彩纸就行了。 你选紫色的，我选粉色的 ，LC 你选什么颜色？ 红的吧。 好， 喜庆 中国红。 好， 首先 所以需要对角折一下。 首先我们要把这张长方形的纸变成一个正方形。 好。 哎呀，很多年没有做过手工了，感觉回到了幼儿园哦。来，我们对有一个镜头可以给我们手部有一些特写，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更关键的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的是关爱青年计划，这样可以跟我们一起手把手来学一下，一步又一步的学一下这些很简单的但是效果会非常棒的 DIY 的小物件，把它折成一个正方形哈。哦，我今天买这个纸张真的质量 太好 了， 材 料太好 了，才能正好。 然后就这样 对着话筒说，维维，嗯， 这样一个已经是一个三角形了，对吧？ 对。 然后我们需要这一个角往上叠。 好，就是其实是一个正方形的纸，然后对角线对折。 对。 对折以后变成一个三角形，然后再把两边的角都折上， 然后又变成一个小的正方形。 变成一个小正方形。哎，给大家看一下折完以后的样子。 这个 是 现在这个呀， 这个纸太好了。 好， 然后我们打开， 把这两个角打开， 然后把这个上面这个角窝下去， 下面开口的这个 窝 下去一边儿。 对， 然后就能更， 我已经跟不上了， 能看这样 啊？好 ，OK， 嗯哼，然后 这个样子。然后咱们再把它 啊、哦、折上去了以后，把这两个角放下来，像兔耳朵一样放下来。 然后我们现在是要把它卡死，要不然怎么去弄出书呢？ 卡死啊！然后 C 来，你看，哎呀，买， 哎呀，手工课是我的力竭的一种课。 这样把这个角窝进去就好了， 把两边的耳朵塞到这个里头， 窝到那个口袋， 要折进去吗？ 明白了。 是要折进去，是要这样折好的，是吧？ 哦， 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书签的雏形就已经做好了。 对对对，已经可以固定住了。 我已经好像生成了一点成就感。 我也已经就是，但凡这种就是能固定住了， 嗯， 它不是四个角翘起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做完了， 对， 下课了。 我们现在要为了让它显得更好看一点，我们可以比如说拿另外一张彩色纸啊，来画上眼睛， 来画一个星星眼吧。这样就更像一个小怪物了。好了，我的粉色纸上画的是星星眼哦，当当当当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那我就是这个吧。 You please 。LC 完全沉浸在了手工课的世界里。嗯哼， 画一个对眼 吧。对，我可以画一个这个眼睛，很生气的眼睛。 哇，你这个是 Fendi 同款哎，小怪兽系列。 厉害了， 直接这个手工的价值就加了好几个零。然后继续、 哦、然后我们现在随便找一张废纸的边缘，我们就可以做它的牙齿了。 哦， 牙齿最好也用一个拼色会更好看， 对，撞色会更好看， 对，撞色。 我用蓝色， 我要用这个饱和度比较不太多的这个蓝色，所以大概画出一个， 就随便画一个小锯齿的形状就可以 啊。 OK， 对，牙齿多牙齿少就想就看大家想对自己的怪兽有什么感觉，想让他牙好就多画点， 牙好胃口才好。 认为板牙好像最好看。 然后把它剪下来。 哦，尖的吧。 大家都是希望自己的小怪兽是有一口锋利的大牙。 嗯。 噔噔，这期节目真的是太有童趣了，大家还能跟得上吗？如果刚刚进来的朋友的话，记得打开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谁能想到我们的辣妈正传把直播间打造成了幼儿园的教室， 小学手工课也有可能是 啊。我的小学已经把手工课都占掉了， 真的吗？ 很少上手工， 都在补数学， 都在上奥数啊什么的。然后胶棒把它粘上去就可以了。 对，胶棒哦，记住一定要把它贴在上面，这样你放在书的时候呢， 不会影响， 可能不会被挡住。贴在上面 哦，贴在上面一层， 对， 是吧？ 不要贴在下面，下面的话你这么一插书，它牙没了。 对，牙就被挡住了。哎呀呀，哎，对对对。 这个提示的相当及时， 及时，对。 因为一开始做的时候就贴下的，嗯，不太对。 好的，我的牙虽然很尖利，但是很短，短小威猛。噔噔噔噔， 哦， 我的小怪兽的牙出来了。 这个很高级，看上去。 我这个星星眼就拉low了我的这个这个 level。来来来来，继续，接下来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就开始做它的嘴里面的那个颜色了。 哦，其实这个已经做完了， 其实已经做完了， 就是一些细节的这个加分了，是不是？ 现在已经才不到五分钟，我们就已经做完了。 太简单，其实就是随手折一下就可以了， 对， 而且并不需要拿一张 A4 纸 ，A4 纸做出来就有点 太大 了，太大 了，你的书可能 就不够小巧可爱，对。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念那种绘本，然后比较厚的材质的，就适合这 种， 种对对对。 就其他的，我觉得普通书这么小个的，就搁旁边就非常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非常简单的这个书签便签，小怪兽便签，各位学会了吗？如果还有点迷糊的话，我们通过一段我们这个集合成的视频哈，给大家来看一下，再温故而知新一下。书签我们三位现场也都做好了，不知道收音机前还有网络那头的辣妈酷爸们，你们实践的怎么样了？我们展示一下我们刚才五分钟不到三分钟吧各自完成的作品好不好？当当当当，我的粉色拼浅蓝，今夏你最马卡龙，就像夏天的一抹冰激凌。 我们都不敢说了这样。 对，我们没有文采了，他输了文采。 对对对对，你们继续，你们继续。我这其实就是，其实如果大家想要再细致一些的话，就可以在舌头的这个地方再加一些拼色，嗯，因为时间咱们来不及了嘛。我觉得维维做的这一款，就之前前期做好这个， 啊，这个 大小 好看， 对，就小一点就会显得更精致，然后它拼的颜色也很高级， 嗯， 就很像 Fendi 这一季2018春夏那个 Can I Bag 的那个拼色，叫薄荷绿，然后配这种就是雾霾什么灰绿蓝啊，这种颜色，哎。Anyway， 好了，你们继续，你们展示一下自己。 我这个那肯定就是那种双蛋瓦斯兹，然后配上橘红色的牙齿， 啊，也还挺醒目的。 嗯 哼，你的中国红呢？ 我这款中国红对眼怪物书签， 而且还是大板牙嘞。 嗯， 就只有两颗，就大门牙， 还长歪了，这样 歪了。 你当你看到他的时候，小朋友对自己的形象该有多自信？时下流行拼接撞色，提高孩子的审美能力。 对，而且这种红色、这种蓝色、亮蓝亮红，对于孩子视觉的刺激也会更强一些。 嗯， 总之， 想让你的绘本更加精彩和增添趣味性的话，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回家来试一下哈。当然也欢迎各位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一下关爱青年计划，加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中。除了来跟我们学习今天教大家的在室内玩的一些游戏也好，手工作业也好，同时还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孩子冬天在家做什么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了啊，这位妈妈，看一看这个发过来的图片，朵朵妈妈。朵朵呢今年是1岁4个月，在家呢通常她的日常是这样的，推个购物车，哎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朵朵妈妈还专门说，说这张第三张图一定要看她的脚，量身高的时候她突然，她竟然 欠脚是吧，垫脚， 对，偷偷的垫着脚，说这么小就会作弊也是醉了。她就是想让自己量的是不是高一点， 对对对，她觉得就是大人肯定说长高的时候是一种夸赞的语气。 哎，你觉得就是如果他就是小朋友在量身高这种其实很小的事情上面，他做了一些就加引号的作弊这样的行为的时候，是你需要把他就是点名点出来吗？ 不太需要， 就 你可以告诉他， 就是， 我说哇，你脚尖翘起的时候可以到这么高啊，描述出来，用一种比较 描述这个事实就可以了， 对，就一种比较fun的方式，好玩的方式， 但不要去给他定性说你这样是在作弊。 对，因为他是向好的。 明白明白，来听听朵朵妈妈是怎么说的。平时朵朵喜欢自己的购物车，车里什么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放鞋。 哎呦， 不要问我为什么，反正每次她鞋不见了都是在购物车里找到的，就是她是一个爱买鞋子的小公主。 这是随妈吧。 而且说这个姑娘在家里严格管理自己的身材 啊， 动不动就要称一称体重，顺便再按一按爷爷的电子琴，是在弹电子琴，啊哈，这个体重和文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啊。然后呢，量一量身高，量身高的时候会把自己的脚尖垫起来，非常可爱。然后对自己外形要求也非常严格的一位小公主，你才1岁4个月，这长大了，那对，绝对是追求者后一大片的。在天寒地冻的时候，在家里面怎么陪孩子玩，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的辣妈正传当中还要继续陪您来聊，继续来讲你一些好的绝招，也千万不要错过新浪微博的活力九八二和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稍事休息，下一个小时继续回来。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尊敬的旅客，您乘坐的由北京飞往哈尔滨的 1-9，我要登机啦，一会儿见啊，我给你带了烤鸭。 各位乘客，请您携带好随身物品。 我知道了。哎呀，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接，不用。行，明天见，明天早晨就到了。 喂，外婆，你猜我给你带了什么好吃的？不好意思，哎呀，外婆，你说什么呢？什么男朋友？我还小呢。 哎。等我到家叫上哥几个出来啊！ 过年大几天就进去了。 我给咱们家狗买了件毛衣，巨可爱。 那我下午不得套件衣服？ 你叫我爸别出来了，我自己能拿动。 什么？你在北京青年广播看见我了？你不许截图发朋友圈，你发我看看。 这是我们陪你过的第一个新年，北京青年广播祝你新年快乐。小雨，讨价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望大吼，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这里是辣妈正传，我是今天辣妈袁一。要欢迎一下在直播间的两位我们的嘉宾，一位是来自金宝贝的资深的早教专家 LC。 Hello， 大家好。 还有我身边的 DIY 小能手维维。 Hello， 大家好。 刚才已经通过两种游戏的方式，一种手工的方式，告诉你在冬天不太方便出去玩的时候，怎么样在家里面陪孩子玩出花来哈。我们的两路分享直播平台，各位可以找到新浪微博的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一下关爱青年计划，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当然也记得图文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家孩子冬天在家干什么呢。哎，我们接下来做什么？我听说LC 带来一个指向扑人，是不是？ 对， 两个小人儿也是可以玩的。 对， 嗯， 举起来让大家看一下。 好的呀， 是源自一个日本的小游戏。 嗯哼， 像这个粗胳膊粗腿，底盘很稳，像相扑的样子。 嗯， 像叫指向扑， 哎，有点像派大星折起来的样子， 哎，也可以， 对不对？ 咱们不如就叫它派大星游戏。 好呀，好呀，这样感觉 改个名字， 对，这样感觉更本土化一些。 好，然后呢，这两个要怎么玩呢？这个不要想，折纸，一会儿会给大家那个折纸的图，但是这怎么跟孩子来玩？还是刚才的那个 slogan， 你只需要一平米。 我觉得这个一平米都不需要，真的，一平方分米就可以。 需要两个人坐下来嘛？ 啊，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就是有那种像之前在宜家买那种小的塑料的圆凳子， 嗯， 然后把它放在那个圆凳子上，面对面站着。然后我举个例子，我这儿还是用这个垫子吧。 嗯哼， 这样能看到吗？ 嗯哼，可以。 对，然后呢，就是让他面对面站好，然后家长可以在这边。站在两边， 维维，你跟 LC 去搭档一下，一个演孩子，一个演家长，你们至于怎么分工，你俩自己商量。我可不干这种得罪人的事儿。 就站这边吧。然后，如果这个是那个小桌子，然后呢，我们要通过敲击这个 这个椅子或者桌子的边缘，然后让桌子产生震动，然后让指向扑向前走，然后互相就可以有推倒 啊， 谁的力量会更大一点，谁就可能会把那个相扑推倒。 所以要找的这个平面它要有弹性，然后这个弹性还不能像这种棉垫 这 种软趴趴的， 这个拱起来的就很难玩。 雷雷你回来吧，因为这个现在你们无法 PK。 对， 一会儿找一个台面可以 PK 的哈。其实好的这个台面应该是小朋友那种玩具鼓， 嗯，对，可以可以可以， 各种各样的面板或者说是像那种塑料凳 塑料椅子， 但那个塑料面板不能太厚，像我们桌子这么厚，就没有什么弹性可言。 对对对 对 对， 大家通过一种震动 对 去看谁的人先把谁给 推 倒，谁的派大星把谁的派大星给先推倒了，谁就加一分。 然后为什么要推荐这个游戏呢？是因为一个是他在拍的过程中，如果我需要我的小人就是我这个派大星更有力量，我需要持续不断的进行快速的敲击，所以这个对于孩子体能要求和耐性是一种锻炼。 对对对对对。 第二个升华一下，是因为我们发现真实在跟小朋友互动的过程中，很多孩子啊，他是发现自己马上就要输了，他就说我不玩了。 哦，耍赖。 也不是耍赖，他就是觉得我要输了，就是我不太想面对就是我要输了的。 我必须要说一下，我刚刚那个行为是不对的，我不可以随便给孩子定性。啊，他就是不想玩了。 对， 你不能称之为这个行为叫什么什么，不可以。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你要直面这个孩子存在的问题，很多孩子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这是很正常，就是他们大概两三岁左右就想赢又怕输。就是面对自己可能要失败的时候，就是面对这种情况他不知道，不知所措，就是接纳不了自己的失败。 那我怎样继续让他继续坚持下去？ 所以跟孩子互动游戏，尤其是很多家长问说我应该赢还是输啊，是假输还是怎么样。 对对对，我也想问这个， 对吧？有一个大概的规则， 老板下棋一样。 在我们跟孩子互动的过程中，一个是首先你要用一个游戏啊，先要吸引他就是做这件事情的兴趣。所以你需要先让他赢，但赢几次呢？大概比例就是赢两次输一次， 伴君如伴虎啊。 哎，他当他输的那一次，虽然心里边他觉得我、哦、怎么输了，但是说那我刚才 赢 了两次呢？ 对 呀、啊，我2-1，我好像心理上我更有优势一点，那我再来。他就是还想再挑战，那你再让他赢两次，再输一次，然后他就是觉得哎失败也没什么，因为你看爸爸妈妈也会输，这只是一个游戏而已，所以久而久之就让他有承受失败的勇气。这个是现在孩子很少很少有机会去体验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是很重要。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家长通过你作为一个对吧，在智力和体力方面都占绝对优势的这一派，你要通过自己的这个把控去调动孩子面对这个游戏的积极性，以及他去直面自己有可能失败有可能成功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勇气。 对对， 这在一个很小的游戏当中也是可以体现到 的。是的是的， 但如果你觉得派大星这个形状还不够满意的话，我们接下来可以现场教你折另外一种形状，也可以玩这个游戏。 好，太好。 小花裙子， 小花裙子。 好不好？好不好？就我们看一下成品哈，有各种型号，这是 medium 的， 对， 然后我们这边还有 mini 的。现在包包不都流行各种尺寸嘛，然后 mini 的卖的说不定还比 medium 的贵。哎，我们这边走过路过哈，一张纸就是一毛钱的事儿哈。我们各自拿出一张自己喜欢的颜色，因为要做裙子嘛，马上这个中国春节要来了，我选了中国红。当当当当。 啊，我选了一配合中国红的中国绿。 中国黄。 好 ，OK， 都是中国颜色的，咱们是红这个红绿灯啊，咱们是红黄绿都齐了，所以还是需要一张正方形的纸 、嗯。 来，交给维维。 我们先对边对折。 好的，要两个对边来对折，不是对角线了， 这回不是对角线，是对边。 好的， 然后我们打开，把两边往这个中心线去折。 好，打开以后呢，把两个对边分别去折向中间的这条中线。好了，折完了， 然后我们再翻过来， 好，把它翻过来， 然后再向中心线折一遍。 哦，我的这个纸太厚了呀， 就折得比较麻烦。 对，折起来会比较硬一些。 但硬的话能站起来。 对对对，它的固定性会比较好的。 还会再对折？ 不会不会、 啊，没有再 折不动。然后我们把刚才这边的打开。 哎， 我们翻过来 啊，懂了。 把它打开成这样。 这个。 对。这样。对。 然后现在就是决定这个裙子身材的时刻了。 啊，那我要一个 A4腰。 我主要是上下身的比例。 啊，那我要九头身。 不要五五分。好，我们先上面折一下。上面这一半是头，上半身就是头，然后下半身是直身，所以我们要给上半身留下来的少一点。 好的。 然后再留出来一点点的宽度，然后往回再折。 这是腰线吗？ 对。 那我不要腰，我要脖子以下全是腿。这个妈妈事儿好多。还好我生的是个男孩，如果我生的是个女孩，我也天天把她捯饬成什么样了。我女儿可能会很累。 然后接下来这一点就稍微比之前难一点，这边有个孔，向这边拉一下。 啊，所以下面留的多的这一段是要做裙摆的。 对。 然后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裙摆从直筒变成 A 字裙。对。所以要往外去折一下。 两边都要折。 把一个蓬蓬裙。好的，然后现在我们就有蓬蓬裙了。 能不能做这边上面？哦，就是领子的部分。 嗯哼， 这边有一个小口，我们把它折。 对角线折吗？ 对角线折，正好跟反面的这条线是对齐的。 我看一下。啊， 对，有手办。 注意预见到我这个裙子有多丑。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 的， 按部会，按部折怎么会丑？ 对，不会丑。 两边都 折。哎，哎，这个纸真的有点硬。好， 那我们把它翻过来。 所以这是个领子吗？ 看看有效果。 旁边同学来偷看我们的作业。我们来看一看，现在已经做成这样了。我们刚才头的部分在这里，然后呢 ，A 字裙也已经出来了。 LC 老师给他的上半身留的部分非常的像， 对比我还要心机，以至于都找不到别领子的地方。嗯， 我明白了，再往回折。 好，我们现在翻过来，冲这边。 好，我们在领子的反面，把这个领子折下去。 对，把这个领子折下去。露出刚才 的小三角的部分， 然后这边有个口，对吧？大家把它扯出来。 啊 ，OK， 对吧？ 哇哦，感觉这一步自己做的一个很难的步骤。 对， 如果不是在现场看我们视频的朋友们的话，可能会就蒙圈了。所以各位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来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来做。你看，你看，原来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然后现在给它打开，然后给它折下来，折平。对，变成这样，感觉这个蝴蝶结已经折完了。 对，然后我们看现在还有多余的这些部分。 嗯， 然后我们把它先这么窝过来。啊，这步又比较难了。 怎么窝过来？旁边吗？ 窝过来。 哎，从哪窝到哪？ 在这个里面。 啊。 对，这边不是刚才已经车出来孔了吗？就在这个方向，把它们折过来。 是平行着这个裙摆吗？ 主要是还是以这个，它的领子这条垂直的线。 是哪个维系线？ 以这个。 这个吗？ 嗯。对。 这样吗？ 对，然后这时候这块不是这两边又有个口，这边，它应该 我要放弃了。 然后这个样子再窝一下， 我要放弃了。什么东西？ 这边有个口，然后这边有个角。 不行，你帮我弄。 这边再窝一下。 我看，我看，我看，我看，我看，这个窝过来的时候，啊。好的，明白了。 难的一步。 还没到最难的一步吗？ 这就是最难的一步 啊！我要放弃了，不然 为了美食要付出代价。 好的好的好的， 你看 LC 老师，这 边 我觉得两边不太一样哎，有点有一些些的误差，是可以的吗？ 可以的可以的，我觉得完全 允许，是吗？允许误差的成分。 然后我们的裙摆就已经做完了，再给它添个领子就可以了。 妈呀，妈妈对不起你，这裙子可能有一点。我是采用了山本耀司的不对称的剪裁。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这么一窝过来的。 嗯，在维维嘴里都是一窝过来就好了，一窝过来就好，但是这个窝和窝之间也是 有着差距， 对，难易程度也是差别很大。 刚才第一个手工我还可以全靠听力， 现在这个不抄作业已经不行了， 我必须要抄作业， 必须现场抄啊。这个领子，哎，我看一下这领子为什么你叠这么好看，为什么我叠是这样的。哦，还是大领口比较好看，有澳大利赫本的即视感。这么美的裙子只有澳大利赫本配穿啊，好看好看。哇，我被我自己的、 这个、 我被我自己的设计折服了，真的好看。这就是条裙子了，是不是？然后如果我们要拿，哎，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来给我们每个人的镜头，我的这条中国红的礼服裙，哇，简直，这是正面，你看这种深 V 的领子，对不对？配合 A4 的小腰身啊，还是可以提高腰线，对不对？脖子以下全是腿，这样的蓬蓬的质感，背面哇，简直了，好看！这个剪裁，这个挺阔，这个感觉。啊，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 不允许第一个发言， 不允许第一个发言，我也没词了已经。 来来来来，来 我这个就是黄色的了，已经。 嗯哼。 比这个袁一姐这个可能腰露的要多一点吧。 我觉得维维这个很像和服的感觉，就可能它这个颜色比较素雅一些，所以 就我觉得手巧了，家长还可以往上面画点花啊， 对对对， 贴点小贴花， 或者你本身哎偷懒，哎不是不是，你聪明就是简单一点，你可以拿一张本来就是花的纸嘛， 对, 对，然后折这样的裙子变成小碎花的设计了，或者是西西里风之类的。 我们看 维维的绿灯呢？ 我这个就是叫褶皱的美 啊，没关系，没关系， 改了很 多次哦，但是没关系，这样就有点像那个三宅一生的风格。 啊、天哪， 救回来了， 太牛了！你看三宅一生的新作《褶皱的美裙》 哎，所以我们把这三条花裙子如果做成那种相扑的效果的话，就可以在中线上面稍微折一下，让它可以站立住就可以了。 可以可以 可以可以。 可以 可以 对吧？ 对， 穿着这么美的裙子玩相扑， 然后去玩相扑，对，真是醉了，好像站不住。不啊不，就是把这个裙子不仅是对折，把它每一个纹路的地方都窝一下，变成一个拢形、拢子形放在这儿，你看就可以站住了，就可以玩相扑。 对，女子组的比赛。 对，女子组45公斤级别。 那我还参加不了。 那55公斤级别。好吧，这个小花裙子或者是这个衣物的这个折纸的方式，各位如果刚才已经看懂了的话，恭喜你，实在是太心灵手巧了。我们也通过一小段视频来跟大家一起温习一遍。 今天在潮流梦工厂的腊八正传当中，现场有一位手工达人，我们的维维哈，给我们已经教了好几个了。一个是我们刚刚这个秀款的裙子哈，蓬蓬裙，以及之前的那个小怪兽的小书签儿。对，其实，在我们的听友和观众当中，也有很多的心灵手巧的 DIY 小达人，他们在冬天的时候也很好的利用了室内的环境，和孩子做了很多的手工的分享。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位跟我们互动的妈妈哈，也欢迎其他的辣妈酷爸们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搜索关爱青年计划，把您家孩子冬天在家做的那些事儿来告诉我们。这个小朋友叫 Ella， 说因为妈妈比较懒，所以经常会给 Ella 买一些配好的手工材料包，然后让她自己按照说明书去做着玩儿。这类游戏据说就是可以锻炼宝宝们的精细动作，而且对于 Ella 这样的大宝宝来说，他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个情况，做到一半以后不买账了，然后这个手工的最后的结尾就是由妈妈来做的。我们先看一看成品哈，这张图片左边是淘宝的卖家秀，右边是买家秀，还行， 对， 差距不是很大。 嗯， 做出了一个层层叠叠，就可能在那个某天鹅当中可能要卖个好几万的这种，对吧，多层蛋糕。然后包括因为这种，如果这种手工材料包的话，就是交给我觉得十岁以下的孩子都会有点困难吧， 有点困难， 是不是？所以这个妈妈 Ella 的妈妈后来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干脆就不买什么手工什么材料包了，直接给她各种彩纸一打，然后就会发现 Ella 很有创造性的在地上贴出了这样的花纹， 哦， 就大色块拼接在一件 T 恤上面， 则李安， 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是有设计感在里面的。甚至就是，如果妈妈就是狠下心的话，可以来拿一件几十块钱的白 T 恤，纯棉的就好。 嗯， 然后还是宝宝自己的材，这自己的 size。 嗯， 给他一些彩色的碎布。 嗯嗯嗯嗯， 直接让他粘上去， 可以的，可以的。 这件衣服他穿出去就可以到处跟人说，这是我的第一件。 对啊，我的 创作的，我的设计，我的 design。对。以后爸爸妈妈就可以考虑给孩子以孩子的名字命名一个品牌， 嗯， 去申请一个牌子了。然后包括以及一些彩纸，然后孩子们自己有创造性的做成这种彩色的水母贴在窗户上， 嗯， 这也是很有动手能力和创造性的一些做法，对吧？所以家长完全可以来效仿一下，包括这种可以做头饰的蝴蝶结，还有在一些节庆活动的时候可以用这些颜色很鲜艳的布啊彩条啊，给孩子做一身小衣服、头饰什么的。这种照片如果在每年的节庆活动的时候拍下来的话，一年一年记录下来攒起来，是可以当做史料来记载的， 真是。 嗯，所以什么 Ella 呀，宝宝叫 Ella。 LC 你有觉得说这是这种动手的剪刀的这种东西，孩子大概几岁可以开始慢慢引导他们去玩？ 安全剪刀建议还是3岁以上的孩子使用。 哎，你说的安全剪刀是那种就是类似我今天带来一些范例的东西，就是这种塑料的。但是我这个口不是啊，我这个口是金属的。 对 对 就我见过有些安全剪刀口也是塑料的， 嗯， 但它会比较锋利的那种塑料，是可以剪动纸的。 对。 那种是安全剪刀， 对，一定是弧形的设计，然后小朋友不容易就是手被卡在里边，不要太复杂。 嗯，所以3岁以上的孩子来在家长的看护下可以玩这些东西。 对， 嗯，那橡皮泥呢，有没有一个年纪的限定？ 橡皮泥一般1岁半以上就可以，然后这个家长只要做一个判断，就是他的口欲期有没有完全的度过。因为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口欲期会延长，就有时候一放嘴里可能会被家长阻断的这一种，他会延长到1岁多，可能2岁。然后如果是正常来讲，1岁半其实都是可以过渡好了，不会再把东西捡起来都想放到嘴里了。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发生在我们家孩子，就是真实发生的问题。 嗯， 他的口欲期我觉得应该过了，就他没有，不是那种所有东西都往嘴里放。 嗯， 但是他现在很喜欢抠嘴。 嗯， 就是恶意的把手塞在嘴巴里面抠。 嗯， 有时候甚至会把自己抠吐了，因为我没有过多的干预它。 嗯嗯， 这是什么？这是口欲期吗？ 一种就是也可能只是他在做一种就是对于身体的一种 探索。 因为他如果抠吐了，他自己其实也是不舒服的体验。 他现在吐了以后，他会跟我讲他刚才吐了，他不会说话。 嗯， 他会说先指他刚刚吐的地方，然后。对呀，就告诉我说刚刚在那儿吐了。 嗯， 我说我知道了，那你还抠嘴吗？ 嗯， 抠。所以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要 在他下次抠嘴的时候去阻止他， 就是平静，还是建议平静的过渡，就是一旦就是当你问他你下次还抠吗，他就已经其实从你的语气或者判断，就是他觉得你不想让他这么做。但如果一个一岁多快两岁的孩子，他提就是知道了这个讯号之后，就是我一定要说一个跟你不一样的那个， 他已经开始叛逆了， 对他已经有这个意识了，说明 孩子一岁半的时候第一个青春期已经到来了。我作为你的妈妈表示很忐忑很惶恐， 这才是开始 这还只是 N 多个青春叛逆期中的第一个，他刚刚是几分之一而已所以现在的这个刚刚说橡皮泥嘛，橡皮泥其实现在比我们小的时候要好很多，有很多的选择甚至现在很多的橡皮泥就是商家宣传说是可以入口的，就是无毒的但是不能当饭吃，这是肯定的。 对 但是所以在玩这些东西的时候，家长还是要做一个比较这个谨慎的一个监护的这么一个作用，对吧。 在挑选上橡皮泥上倒是可以给家长一些建议，就是自己捏一下，就是有的橡皮泥的触感手感是非常软的那一种，其实那一种对于孩子，因为其实做这个主要就是锻炼他的手指精细肌肉的，所以就是不如买一些就是你看那个含面粉 哦，我刚想说是不是因为咱北方人家里面都会有面粉，你就拿面粉给他玩就好了， 对， 然后大不了你加一点食用色素在里面，就可以变出不同的颜色来了。 那个也可以，但是就是你得看你调的要特别合适。 哎对了，可以不用食用色素，用菜汁儿，火龙果汁儿出来就是很好看的粉红色，然后青菜汁儿、菠菜汁儿什么都是绿的， 然后尽量是要硬一点儿，就是让孩子也就是捏要用力，然后 所以你觉得像面粉那样的有点太软了？ 对，有点软，就是它就是有的橡皮泥，其实你可以看那个配料，它是含那个是有面粉的。而且就那种特性，就是它你不盖盖子它很容易干，因为它里边含了很多面粉这一类的，所以它手感会硬一点，这样的话孩子就会需要更多的力量去捏去钻。 所以你觉得橡皮泥的精髓在于要去用手的力气去捏它， 对，或者一些精细的这种两个手指的协作 捏的这种动作， 对，或者一个手指杵，然后最难的就是两只手配合揉一个球状，这个是比较难的 搓这个面团儿， 对， 也是需要去学习练习， 对，这个终极了，因为很容易掉这样 好吧。那么在室内的时候会涉及到很多玩具的玩耍，那么玩具的清洁当然也很重要了，我们也通过接下来一小段视频来教给辣妈酷爸们怎样能够保持家中各种材质各种类型的玩具的清洁度。当然这段视频分享完之后呢，我们这个时段的节目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我们在下面的半个小时在6:30的节目当中依然还要跟各位继续来分享天寒地冻的时候在室内怎么样陪你的孩子玩出花来。记住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找到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空间感的， 嗯， 这个孩子和大人一起来健身，练核心和肱二肱三的，还有以及那个相扑的，通过这个震动的方式哈来 PK 的游戏， 嗯， 还有什么是适合来做亲子互动的小游戏在室内的？ 还有一种就是相对大一点的孩子，就是也是锻炼体能和空间的，就是在2岁以上，就是慢慢其实孩子有了一定的语言能力了， 嗯， 2岁2个月吧，大概，然后会说一些简单的词汇，然后一个也是他语言的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阶段。 我插一句话，嗯，我们家孩子不会说话，1岁半了， 嗯， 就是算不算说话早的？ 嗯， 然后有我身边很多孩子会说话的，他们会说的第一句是爸爸或者是妈妈， 嗯， 然后第二句很多80%都是不要不要。 很正常， 现在的孩子是很叛逆吗？我怎么不记得我们小时候先会说不要不要啊？ 他终于能表达了一种情绪，就是他自有自我意识的时候，就是你让我做什么，我肯定不要不要，而且因为你说完不之后，就是家长说为什么不要啊，然后眉头紧锁，孩子很爽， 真好， 又可以控制你们的情绪了。 我的天哪，孩子内心的 OS 真的是太丰富了呀。 对， 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朋友的视频，就是妈妈在教他说拜托拜托， 嗯， 跟他讲妈妈干嘛干嘛，就是指着你去做嘛， 嗯， 然后家长说你说一个拜托拜托，不然妈妈不知道怎么去干， 嗯， 然后那个孩子前一秒还眉头紧锁，就是在那儿纠结说你怎么还不帮我去，下一秒不要不要走了，特别绝情，你知道吗？因为我看的也就是看了70-90遍吧， 嗯， 还挺逗的，嗯，所以现在是一个普遍情况，是吗？ 对对，先叫爸爸很正常，因为那就是一个简单的张口音， 嗯哼， 所以就是说不，就是我开始表达自己的立场， 说不比叫妈妈还要容易， 嗯嗯，不就是也是一撅嘴就可以完成的嘛。 好吧， 嗯， 好吧，我接受这个事情。好吧，这个游戏怎么做？ 这个游戏是这样，然后我们经常有时候带孩子，就是会有的家长会说钻那个隧道啊，什么对于空间感呀， 对， 还有手吸爬，因为他需要手吸爬，所以其实就是不得不让就是会走的孩子，我也要完成这个，其实是锻炼他的协调性的， 对， 所以是一个爬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锻炼的方式， 嗯， 所以你在家里面可以怎么做呢？这个。需要一个长条，也就3平米吧，我们张多一点点，也就是客厅的一个3平米的距离， 嗯， 然后你可以把那个大小的纸箱，就是把它就是底部和顶部都去掉，就让它变成一个桶状， 开始用养猫的方式养孩子了， 哎，对，就是你用大一点的箱子，矮一点的箱子，然后有高有低，然后连成一个长的像火车洞那样的通道， 啊，山洞那样的通道， 对，然后呢就是你让孩子爬的时候，这个发现它也是空间在变化，高一点的时候我身体可以高一点，如果很低的话我不得不扶下自己身体，我的胳膊腿肚子身体全身背部都在用力，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空间感掌握，第二个体能也得到很多的挑战， 嗯， 这个我们都是讲physical 就是动作上的一些收获，然后同时就是家长可以在孩子钻山洞的时候赋予他一点声音，比如出出火车的那个声音， 嗯， 然后一个让孩子觉得这个游戏很有趣， 嗯， 然后第二个呢也让他就是火车钻隧道的时候会鸣笛，然后给他输入这样一个场景的概念，其实这个出出的声音孩子在很容易模仿，所以有时候他也会跟着家长一起出出出出，其实是想象力再加上语言，其实都是在锻炼的， 对， 嗯， 所以给辣妈酷爸一个小提示哈，在寻找这个纸箱的时候， 嗯， 最好 size 能够稍微大一点， 对， 能装得下趴下的自己那是最好的 啊，那带着他玩是吧， 对，因为很多时候小朋友很就是他很希望你跟他是一起， 嗯， 你在那儿站着或者你弯着腰，你跟他依然不是平视的一个状态，他会觉得说你没有加入到他当中， 嗯， 然后他又不会非常准确地衡量出这个空间你是不是能够进得来， 嗯， 像我们家就经常要求我跟他玩同一个玩具， 嗯， 他的滑梯， 嗯， 我根本不可能上去啊，秋千不可能啊，所以就是像这种隧道什么的，如果有可能的话，反正现在这么多快递，是不是挑一个大纸箱的， 嗯，还有一种啊， 嗯， 就是你不用把那个隧道接得特别长之后你再让孩子爬，就是你先拿一节纸箱先让他适应，就是我可以钻过去，先建立这个信心， 嗯， 我可以钻这个，然后钻一节钻两节，然后慢慢的加长，其实这样就是渐进式的这种难度的叠加，其实对孩子更好， 对，还有一种就是拿那种家里面现有那种就是地垫儿， 嗯， 折叠的或者这种拼接的， 嗯， 可以给它支棱起那种三角形的那种， 嗯， 对，又稳定 然后那个空间其实也会更大一些。 对，可以可以可以。 总之做的方法有很多，大家开动脑筋去尽可能的发挥一下自己现有的一些素材，来去完成这些很有意思的游戏。包括开小汽车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按鼻子是滴滴。 对对对对对对 对，他真的会条件反射，以后看到滴滴就是鼻子。 鼻子，对对。 这个托马斯小火车吗？用一个游戏教给了大家哈。当然对于今年对生活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是都已经过了立春了，我们依然一片雪花都没有见到。对，那你什么时候会下雪？我们目前没有接到来自气象部门的专业的这个预告。 嗯， 但是呢我们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给自己家营造一些雪花的氛围。 没错， 所以接下来 DIY 小能手维维又要闪亮登场了。噔噔噔噔。 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立体雪花。 他说之前你知道吧，我以为剪雪花咱们小时候都学过， 对、啊、 就对折对折再对折，对折成 平面 尖儿，然后剪剪剪呗，你剪得越复杂它那个花可能会越复杂。但是维维今天带来的是立体雪花，所以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们也来看看维维的现场展示。做了一些成品带过来。 对，这是第一个。 哇，这个就是不规则多面体啊。 对，非常立体感十足的。 对，3D 的。 然后这个 而且还拼色的。 对，大家可以想尽办法去拼色一下， 这都可以做大风车的 logo 了呀。 然后这个， 哇，这会很难吧？我可能学不会吧。 我们来带领大家一块 好好怎么做怎么做。 其实就是简单的拼贴。 各位现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这段视频不看不是北京人。关键是没有下雪你知道吧，很着急 自己做来。 对，只能靠自己做人造雪。 我们现在做这个雪花。 好呀好呀。 对， 嗯， 这个需要准备12条这个宽1.5厘米的小细条。 就是如果越细的话这个线条就越细是吗？ 对， 嗯， 但是对， 你觉得1.5是正合适的？ 对，我觉得1.5正合适，不要再胖，再胖就叠不起来了。 再胖不行，但是可以瘦。 对，可以越细、 嗯、就这样一张 A4 纸，大家看一下，这样一张 A4 纸，大家可以用那个尺子在上面1.5 1.5画一个点儿。 对， 然后一一的用美工刀给它划下来，因为我们前期已经拿了一些印子，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直接从这个 A4 纸上一条一条的给它撕下来。其实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个步骤也可以亲子来共同完成。 对， 就爸爸妈妈来划这个道， 嗯， 让小朋友来撕。 对，就只要划得轻一点，不给它彻底断了就行了。 前提是你们家孩子已经过了，就是他有这个撕的能力哈，别一下撕大了给你弄。 就可以撕到底部的时候让孩子撕一下、 参与一下。哎，也可以让他有参与感和成就感。好，你们继续，不用等我。 好，然后我们现在先搭一个他最基础的他的底架。 好的， 先把第一个条放在这儿。 嗯哼， 然后 LC 又来抄作业了呀。 然后呢我们先把它握一下，找到它的中心点对折一下。然后这时候我们 就是两根条然后在中心点交叉是吗？ 对， 两边分别对折，然后各自找到中心点交叉在一起，用胶棒给它在中心点。 对，我们现在胶棒就在把它粘一下。 嗯哼，直播间简直是如火如荼呀。我已经晚了你们很多步了，现在条还没有扯完。 对，很快就能追上。 好的， 然后我们继 你在做一个中国节呢。好，我等会儿，我从第一步开始带着大家，可能还有刚刚加入的，第一条先对折是吧？先这样对折，哎， 找到这块这个 中心点， 中心点， 在中心点上涂胶棒是吗？ 对 ，OK， 中心点上涂胶棒，然后先贴上第一根，也在中心点贴上是吧？ 没错。 好，先来交叉一个十字形。 交叉， 一定要中心对中心哦， 要不然偏了就不太好看。 嗯，妈有这种有强迫症呢。好的，贴上了。 一直强迫症，然后我们在它的左右两边全部都贴上。 哎，这还得等 等距离吗？ 最好等。 可是我这一共要贴多少条？我得给它留出多少位置啊？ 就三根 儿。啊， 这边就竖着三根儿，然后横着三根就可以了。 贴出一个篱笆。 好，我们继续下一步。 嗯 哼。然后这边再拿出一张条，把这根中间这根搭起来，然后把它穿过来。 你看像不像编中国结？ 其实就是在编一个小结一样。 嗯哼，感觉你要出 BV 新一季的产品了哎。 然后把这旁边两条用胶棒把它固定 住，压在下面的那两端哈。LC 可能还不知道，我除了做母婴的板块以外，我周四还有个时尚板块， 哦， 所以我对各个时尚品牌如数家珍，也就不奇怪了。 不奇怪，所以 cross 的这么好。 好，已经粘过来了。 嗯，对，这边再来，哎，这边再来一条， 下面再来一条，也是这样把中间那条穿过是吧？ 没错， 架起来。哇，哎，哦，这个浅蓝色是你帮我挑的，微微是吧？我说我刚才还略过了挑颜色这一步，但是很好，这个浅蓝色，这叫雾霾蓝， 今年流行。 对， 然后所以那是雾霾粉， 我觉得雾霾系的。 对，这样一个底盘我们就已经先站好 了。哇，九宫格，井格火锅。 对对对， 请相关单位给我们补点广告费啊。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四个角，一二三四都粘上胶棒， 四个顶端哈。 对， 好。现在在路上开着车没分看我们节目的朋友肯定心痒死了。 然后这一步就是这个和这个搭上扣， 搭 上扣 相邻的，跟它粘起来，粘多长一截也没关系是吧？ 主要是这个正方形，就粘成一个正方形，两边全部都卡死了。 啊，明白。 啊，四个角度怎么办？ 啊，我把刚刚粘的地方给撩起来了，重新来。因为我刚才没有粘成正方形，大家记得这个相邻的两条边给它粘起来的时候，按着它那个宽度的正方形正好扣在一起是最完美的。 嗯， 在座的朋友一定能够了解我在说什么， 听的观众 可能就一头雾水。 对，还希望大家看一看。 对，没关系，回去可以找新浪微博活力982看回放啊。哇，马上家里面的窗户上就要挂满我们亲手自制的雪花了，这种盼雪的积极性也是没谁了。 那我就感觉越做越像中国节， 真的很像 爱国情怀。 这应该挑红色的。 对，这会儿应该挑中国红。好了，四边都粘好了， 接下来我们再做另外一边。 哎，等一下，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就粘的时候那个方向很重要，我有一边它这个粘的方向不对，所以整个都 应该 是这样。 哎，我觉得其实没问题，毕竟雪的形状有 没有那么规则，是不是？ 对， 不行，强迫症患者不能够接受。 全部都改过来。 OK， 好了， 然后 现 在这用了六条，对不对？我们现在用另外六条去做一遍。其实这是两个这么一拼 啊。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看跟袁一姐这样一弄， 那咱们就这样拼起来吧。我觉得这个橘色配这个蓝色很好看。哎，咱们就现场这么拼好不好？ 好， 来来来。我看看怎么拼的。哦， 你看， 就是把角和条粘在一块儿。 对， 嗯哼，行，我来，让我试一下，好玩。所以可以把这四个条的顶端涂上胶棒。 对，我来给 LC 老师做上他的 另外一半。对，你给他做另外一半。嗯，你用这个蓝色会好看。 粉， 粉配蓝， 对，这个好看， 配色好看哈。被 LC 老师制作他的另一半， 是个雾霾蓝色系。 所以这个伟伟帮你做好另一半以后，你的这一年真的有另一半了吗？ 那这个好彩头一定要。 好的。我涂错了方向，涂这里还好。大家就是做的时候用这种胶棒可能会做起来它粘也粘的比较牢，但是如果你涂错呢， 就 它好像对，但是更改起来还是有余地的。 嗯， 欢迎各位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的公众平台，一定要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看我们现场教学这些非常简单易学，然后对于孩子来说又很有趣味性的手工的一些小教程，包括我们刚才讲的一些游戏的分享，亲子游戏很实用，特别适合在冬天的时候。你看这会儿北京公园里的雪场都关了吧， 已经停止迎客， 对呀、啊、所以真的也没有地方玩啊，所以哎，其他的这几个边都粘上是吧， 对， 好的，是吧，是这样吧， 对， 吓我一跳， 我觉得这步其实大家都可以随性一点， 对，可以意识流一点， 放开了。哎好，至少我这个因为条留的距离比较宽，所以就比较 就在寻找另一半的时候 遇到困难。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私人定制量身打造。哇，这种拼色的雪花真的是很漂亮，很带感， 真的带孩子做这个特别好，因为 对 这个是如果是家里过年的一个装饰的话，他也会觉得 对 为了这个家做了一些贡献。 是的是的是的，他这一年都可以在窗户上看到自己制作的这个东西。哇，我都完成了橘配蓝的雪花，我觉得这个叫它雪花有点浪费，真的，这是完全你要在中间穿一根线儿的话就是一个花灯笼， 对， 是不是啊？哇，这很好看，而且因为两边不是同一个人做的，所以它那个宽窄粗细折的方向不一样，所以它一凹一凸其实还挺有设计感的，不是那种完整的规整的那种类型，总之好看就对了，你值得拥有哦。啦啦啦啦啦，然后我们也来拭目以待一下 LC 那边和维维那边他们最后这个雾霾系也叫马卡龙系的粉配蓝这个3D 立体雪花成效会是什么样子的。等待他们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一下在新浪微博加入到我们直播平台的各路听友，有快乐宝贝啊、婷婷啊、SDDSE、哀怨啊、ODKE 啊、光来人这个对吧，有人的捧人场，有钱的捧点钱场、礼物场啊什么的，对吧，走起啊，大家对啊，压岁钱什么的。来，我们先看一段视频，通过这个视频我们要来整理一下这个 3D 雪花的制作方式。其实除了这一版的方式以外还有别的雪花的形状，因为刚刚维维也给我们展示出了很多，我们看看这个视频当中你是不是能够看明白哈。完成了两个像花灯笼一样的 3D 立体雪花，然后 LC 刚刚称它的那个粉蓝配色叫醋汁， 很有文化，蹴鞠这俩字你要是能准确写出来，我也是佩服你呀、啊。 我学的。 然后我手上这个橘蓝配色的，真的就是回去完全拿一根细线吊起来就是一个小花灯笼、哦，很好看，爱不释手。所以今天其实维维带来三款立体的 3D 雪花，还有这两种没有展示，你觉得这三个里面哪个是最容易做的？咱们这个还不是最容易的是吗？ 其实最容易的是这个， 就我这就这个黄色的是吗？ 这个、 这看上去很复杂，中间还有一根细线去固定， 其实这就是一个固定用的 啊。咱们今天时间关系，现在已经下午的6:54了，我们节目马上要结束了，等关了话筒吧，你接着教我们做这最简单的好不好？我很想把这个拿回去做一个就是玩具给孩子玩。各位记得，如果你这一段真的是在路上听节目的话，回去一定要通过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来观看我们的视频回放。这招学会了，你真的可以在亲戚朋友面前大放异彩，真的完全可以用这个收红包，我告诉你们。你们家还想要一个 DIY 手工玩具吗？来给我转个红包，我帮你做一个。再次感谢 LC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教给我们很多的亲子互动游戏，谢谢你。 谢谢。 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也谢谢 DIY 小能手维维。 没关系。 谢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对吧？这个脑洞大开的手工的制作方式。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这一期的潮流梦工厂辣妈正传，我是袁一，稍后为你带来活力 music。各位周三愉快，明天见，拜拜。 拜。 喜欢你的跑跑跳跳，喜欢你突然蹦出把我紧紧拥抱，喜欢你在我耳边不断对我念念叨叨，要我真心爱你不许逃，你像我的幸运 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